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眼看着2018年的暑假已经过去了一大半，9月份就是各大高校迎接新生的时候，今年各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应该也都送得差不多了。话说最近几年大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纷纷做出了新花样，成为了大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录取通知书作为送给新生的第一份礼物，也承载着这些大学的满满情怀。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年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来跟您说说古代的录取通知书以及其他跟高考有关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寒窗苦读十几年，最让学子高兴的事情就是收到了心仪的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最近几年，不少大学别出心裁，给新生寄出了设计独特又蕴含着校园文化的通知书，也让原本单纯的一纸通知变成了学生会珍藏一生的入学纪念。今年清华大学向2018级新生寄出的录取通知书上，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加入了微型的 3D 二校门的元素，让网友们直呼惊艳。二校门指的是清华大学校园里的一座排放式的建筑，在门楣上刻着清末大学士那童的手迹“清华园”三个字。二校门是清华大学最早的主校门，学校扩建之后有了新的校门，二校门就成为了一座代表着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录取通知书上的 3D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今年的硕士毕业生管玉磊的设计。这个设计从作品到成为产品，管玉磊和他的团队花了半年的时间。他们采用的是激光雕刻的方法，然后再用纯手工拼接，既要保证还原度，又要兼顾生产效率和成本。团队经历了数百次的修改，光是对所用的胶水就试验了不下50回。最终他们为录取通知书做了几千份的 3D 二校门，用这个独特的象征传递着清华精神，也传达出了学校欢迎新生的诚意。今年不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还都有高科技的加入，比如西北工业大学，他们今年的通知书就借助了大数据技术，为新生送上了承载着海量数据的未来通知书。这份通知书为每一位新生私人定制了一把生涯密钥，同学们收到通知书之后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取这份密钥。新生可以轻松读取西北工业大学2017年的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了解学校的就业全景图、未来求职地点、从事行业类型、主要就业单位，还有大家都很关心的毕业生薪酬等数据。每一位新生都可以从开学的第一天开始设计和规划自己的未来。很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还体现了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比如浙江农林大学从2015年开始，他们向新生发出的都是毛竹录取通知书。这些通知书都是用毛竹来做成的，但不像古代的竹简那么笨重，而是运用了这所学校自主研发的刨切微薄竹技术，像纸张一样轻薄，可折叠，印刷字迹更清晰，也更加便于保存。除了走科技路线呢，还有更多是走人文路线的，比如陕西师范大学已经坚持12年用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写通知书的既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有专业的书法教师，还有校外的书法名家。这份手写的通知书也把重视汉字书写的传统第一时间传递给了学生。最后再说一家走穿越路线的学校， 古代科举考试的殿试之后，揭晓录取新科进士的布告是用黄纸来书写的，所以称为金榜。考中了进士就被称为金榜题名。今年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继承了这个传统，通知书的封套上印着一个大大的榜字，这个字可不是随便印刷的，它是来源于南京科举博物馆中殿试黄榜的拓印。收到这份金榜题名的通知书，让新生们感受到了鲤跃龙门的喜悦，同时这个榜字也是在勉励所有的学子未来能够成为青年人的榜样。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说了今年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其中南京大学的通知书走的是穿越路线，让人联想到了古代的金榜题名。其实这个金榜啊，还不能算是古代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它一般是贴在城墙上或者其他公共空间的布告，不是发到考生手里的通知。那古代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录取通知书呢？真有，它也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就是捷报或者叫喜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有三关，分别是乡试、会试和殿试。前两个阶段是地方性的考试，由地方官员监考，如果前两关你都顺利通过了，就可以参加由皇帝监考的殿试。三级考试中每一级之后如果中举了，都会有通知书发放。前两级是在地方进行考试，那么通知书就是由地方发放。第三级的殿试呢，则是由朝廷指派专人发放。古代录取通知书最早的形式是泥金帖子，出现于唐代，大概是在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流行。古书中记载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这里的泥金是指用金粉或者金属粉制成的金色涂料，通知书用金粉来书写，可见重视程度之高。据说古代的录取通知书一般都是用隶书体来书写，正中间写着哪一年的乡试或者殿试第几名，此外还写着某某县府的名称等等。我们现在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是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来发放，在古代关于这份喜报的发放，每个朝代也有不同的要求。唐宋时期喜报的发放比较简单，而到了明清时期，发放喜报的环节就多了一些。流程方面有投报、再报、三报，负责传递喜报的人也有专门的称呼，不是邮递员，而是报榜人，也叫报路人。民间的称呼就更直接一些了，叫他们报子。报子最少需要两三个人，除了带上喜报，他们还需要准备彩旗、金幌一类的东西。在送报的路上还需要敲锣打鼓，制造喜庆气氛。考生考取的名次越高，送报的排场自然也就越大。喜报的发放是一件美差，主人拿到喜报需要给报子红包，称为喜钱。中举希望比较大的人家就会苦等着喜报的到来，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些人专门在人家门口等着，一旦报喜的人到了，他们就前去向这家人贺喜，也能讨点红包或者讨点酒喝。关于古代录取通知书的发放还有一句记载，叫报早则金多，也就是说喜报送达的越快，报子能得到的赏银就越多。那古代喜报的送达需要多长时间呢？咱们以清朝为例，清代邮驿的顶峰时期，全国有2000多家驿站，还有14000多个集地铺， 就相当于现在的快递点儿。义夫呢有7万多人，步兵有4万多。这些快递点大部分是为了传递公文和军事信息所设立。清朝康熙平定三藩叛乱的时候，军报从西南送往京师，距离5000多里地，用了8天就送到了。照这么计算的话，喜报的传递速度也不慢。就算用军报传递的一半的速度，假设考生家住陕西西安，离北京大概1000多公里，也就是2000多里地，一个星期差不多就送达了。古人收到了喜报之后，会把它张贴在厅堂里最显眼的地方，就跟现在的奖状一样，主要是为了光宗耀祖，让来访的人一眼就能看到。说起来，古人的科举考试是10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如今的一纸高考通知书，只是学子们下一个学习阶段的新开始，也是一扇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门。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高考的录取通知书。今年最新的通知书也说了，古代的通知书也说了。这个时段，咱们就把话题扯远一点，来聊聊名人的高考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高考逐渐标准化、规范化，也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马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参加了高考。他当时的志向是北京大学，但是第一年他的高考成绩并不好，尤其是数学只考了1分。随后马云又连续2年高考，总分数却总是比本科线差一点。第三次高考，马云的数学考了89分，但总分离本科线还是差了5分。由于当年英语专业的招生指标没招满，部分英语成绩优异的学生获得了升本的机会，马云就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了外语本科专业。面对自己的高考经历，马云曾经感慨说，如果你考进了名牌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别人；如果你考进或考不进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喜欢看谍战剧和谍战小说的朋友都熟悉一个作家的名字，麦家。他的小说《暗算》曾经获得第7届茅盾文学奖。电视剧《暗算》和电影《风声》都是掀起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开山之作。1981年，麦家参加了高考，他的高考故事更是传奇了。大家可以猜一猜啊，作家麦家当年高考哪一门考得最好，哪一门考得最差呢？反正您要让我猜啊，我估计肯定是语文最好。但事实上呢，麦家的高考分数是数学100，物理98，语文最低60分。那一年麦家的成绩勉强上了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提档线。在医院参加体检的时候，他偶遇了学校负责招生的领导。领导得知麦家数学是满分，物理分数也很高，而且体格也很优秀，就破格录取了他。进了学校之后，麦家才知道他毕业后要从事的是军队的情报工作，俗称特工。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为麦家创作一系列的谍战文学提供了帮助。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高考依然是莘莘学子们人生中经历的第一件大事。1992年参加高考的演员徐静蕾，当年报考的是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化妆专业，但是面试的时候却失败了。在考场上，徐静蕾遇上了一位导演，把他误认为是表演系的学生。正是这次误会让徐静蕾动了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念头。等他去参加电影学院的专业考试时，老师让徐静蕾表演了2个小品。后来徐静蕾回忆说，当年和我搭档的2个考生和我一样，最终都考上，但他们都是一些有经验的演员。我能考上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手很好，对我来讲那次考试真是超水平发挥。 从2003年开始，自主招生的政策开始实施，最初只有22所大学有自主招生，现在已经扩大到了90多所。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考生可以得到高校相应的高考降分录取政策。青年作家蒋方舟就是在2008年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回忆起那场考试，蒋方舟说，当所有的人的笔试结束之后，他却被要求加试一场。加试的题目是，请在一小时的时间内就谣言写一篇800字以上的议论文。在监考老师的注视下，蒋方舟在一小时内写了1000多字，他觉得这是学校对自己的质疑。不过最终蒋方舟的笔试和面试全部通过，获得了清华大学降60分录取的承诺。2010年以后，随着扩招三本院校、民办院校的发展，以及生源的相对减少，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上大学的现象已经有所改变。高考已经不是人生道路上的唯一选择，它只不过是一次考试，既不能完全概括一个人之前的努力，也不能最终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你需要认真对待它，但是更需要的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一生。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高考和录取通知书。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今年清华大学的通知书，上面的微缩 3D 二校门是非常有特色。其实从4年前开始，清华校内邮局每年寄出的 EMS 文件袋里，除了录取通知书之外，还有一件东西，它是一本书，是清华校长邱勇院士送给全体新生的一份见面礼。2015年，邱勇校长第一次通过录取通知书向全体新生赠送书籍，送的是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校长的推荐语是这么说的，《平凡的世界》展示了一幅宏大的普通人在时代大变革进程中所走过的既平凡又壮美的人生画卷。虽然书中所涉及的年代对你们而言有些陌生，但人生的奋斗、理想的追求在不同的时代都是相似的。从这一年开始，清华在录取通知书里加送一本书成了惯例，每年的这本书都是邱勇校长来指定。2016年他送的书是著名的《瓦尔登湖》，这是美国作家梭罗的散文集，描绘的是作家独居瓦尔登湖畔2年多的所见所闻所思。校长的推荐语是，希望你们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与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2017年的书是艺术史名著《艺术的故事》，作者是著名的艺术史教授贡布里希，这是当代有关艺术的书籍中最为著名也是最为流行的一本书。邱勇校长的推荐语是，希望你们通过读这本书懂得欣赏艺术之美，并在生活中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今年最新的赠送书目也是刚刚揭晓，这一回是一本科普名著《从一到无穷大》。这本书的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校长推荐语是，科学叫人求真，也使人深刻，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希望你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培养科学的精神，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科学素养，更好地认识世界，把握未来。从这4年的4本书来看，邱勇校长选择赠书的时候范围非常广泛。清华校长为什么要送这些书给新生呢？在第一次送出《平凡的世界》的时候，邱校长随书附赠了一封给新生的信，解释了自己的初衷。 他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读书对于处在个人成长黄金阶段的年轻人而言尤为重要，与书为伴将使你们受益终生。希望你们在来到清华园之前利用假期认真阅读这本书，相信这一定会有助于你们更好地思考未来，有助于你们走向新的生活。对于广大学子们来说，新的学期新的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把握好每一个当下，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今天聊了不少关于高考和录取通知书的故事，节目最后呢，送出这样一首歌吧，来自周笔畅的《未来就是现在》。考试之后可能还有考试，决赛之后还会再有决赛，看未来，在现在行进当中。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未来就是现在，决赛之后还有决赛，未必有彩排真擂台。曾经期待多一点的爱，后来明白每个存在